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吊，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二婶儿啊。 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司马懿率领40万大军前往长安，准备出兵迎击诸葛亮率领的蜀军。那么这一次诸葛亮出祁山，究竟能不能取得他预想的成果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司马懿这回掌握兵权，大队人马跟皇上辞行之后，够奔长安，来到渭水河边扎下大营。这是一条渭河，渭滨紧挨着长安。司马懿40万大兵就在渭河的北边扎下营寨了。这座大营扎得非常的牢固，而且是在大营的后边东北方向的东园盖了一座城，给自己留后路。同时他派出50000大兵，就在渭河上架了9座浮桥。他决心已定了，然后让2名先锋官夏侯霸、夏侯威过河，在渭水河南边扎下了2座先锋大营，发出探马大探军情。探马走了，这时候郭淮和孙立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大都督曹真当都督的时候，郭淮是副都督，郭淮带着孙立镇守陇西。曹真死了，但是郭淮非常佩服司马懿，说将来跟诸葛亮对敌的就是司马都督了。司马懿大兵已然到了，他们归司马懿管，两个人赶紧带着亲随来拜见司马懿。咱们书不说废话，俩人见着司马懿了，行完礼之后，都督，诸葛亮这回出祁山，您知他怎么扎的营吗？我也在发出探马大探军情啊。其实司马懿心里有数了，那么孙立也派人打探军情，郭淮他们已然知道了，诸葛亮这回带兵出山，由打斜谷一直到剑阁这儿，扎下14座连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直把这稻谷里先扎满了。什么目的？不回去了。看得出来诸葛亮这次的决心，我再也不能从祁山外头再走回去了。而且在祁山外头，在渭滨，离着渭水河很近了，扎下了东南西北中5座大营。所以他一扎营一出兵，诸葛亮的行为郭淮跟孙礼知道了，那么司马懿也得报了。郭淮就跟司马懿说，都督，现在诸葛亮统兵已然扎下大营，我估计他一定要进兵陇右，他把道路截下来，截止咱们的粮食的供应。司马懿说，我懂，这样吧，你们二位就指挥人马在北原陇西道口这儿扎下一座营寨，绝不能让诸葛亮得逞。所以咱们说这北原一战，那就是郭淮和孙礼在北原渭桥后头这儿扎下一座大营。两个人告辞走了，双方营寨都已然扎好了。诸葛亮点名郭某发放军情报，诸葛亮用手一指，核实并报，启禀丞相，现在郭淮孙礼指挥本部人马在陇西道上，在北原渭桥旁扎下一座营寨。哦，诸葛亮用手一指，在他探马出去了， 诸葛亮看看手下的文武官员，众位将军，你们刚才听见了没有？现在司马懿让郭淮、孙礼到北原扎下营寨，他在东原盖了一座城，在渭河上边盖了九座浮桥，两位先锋将官隔江扎下营寨。看起来司马懿这动静不小啊，他既然怕我占据陇西的供粮道路，好，我就来个将计就计。众位将军要服从指挥，听从调动。西蜀的兵将啊，听诸葛亮的话已然听惯了，啊，认为诸葛亮什么都对，从来诸葛亮也没出现过错误，那就请丞相派兵吧。好，吴班、吴仪二将听令，在在，一个是吴班，一个是吴仪。吴仪呢，他的妹妹嫁给刘备了。吴班呢，咱们前边说过，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得到吴班，两个人站到丞相的帅杆前，丞相，请您派令，你们两个人马上跟着中军官到军僚军工营，带着军工制造100多只木筏，上边安置好了稻草，把草都安好了，然后听从我的命令。我传下命来之后，转指挥人马去攻打北原郭淮、孙礼的大营。你们借机会呢，就把这木筏放到渭河之中，只要我那边稍微打胜了，司马懿战败了，你们就立刻让兵将上筏，指挥这些兵将够奔浮桥，把浮桥给我烧了，然后我派出3支人马攻其前而夺取后，攻打夏侯霸和夏侯威的大营，由打后门攻起，前门攻起，把他两个大营夺了，那么咱们就把这地势夺了，这仗就好打了。大家伙听明白了，让吴班、吴仪两个人带着人去做这木筏，没有那么多船，这木筏上呢搁着稻草，治好了，然后呢准备好了兵将在岸边等着，只要是诸葛亮派兵到了北原打了一点胜仗了，马上这些人就跳进木筏，然后吴班、吴仪指挥这些兵就去烧这九座浮桥，把这浮桥这么一烧，然后前后两边夹攻，攻打夏侯霸和夏侯威的大营，把营寨夺下来，那么这片土地就完全归诸葛亮西蜀的兵将了。诸葛亮布置好了，吴班、吴仪两个人接令到军工营，带着人造这木筏，快，虽然说没有现在的手机快，但是消息马上就让司马懿知道了。司马懿听后这一乐，诸葛亮啊，你要打算占我陇西之道，休生妄想，借机会要烧我的九座浮桥，你是休生妄想。有我司马懿在，不能让你成功。司马懿马上升作中军大帐，一支令一支令一支令一支令，全都把战将派出去了。到了第二天，诸葛亮传下命令，午时吃完战饭之后，人马出发。第一支大令就派的魏延、魏文长，让魏延跟马忠两个人指挥本部人马，杀奔北魏桥，去打孙礼。那魏延雄赳赳气昂昂，两个人指挥人马，头一支人马出发了。第二支人马就无班无仪指挥兵将驾木筏走，然后诸葛亮派出3支人马，第一支人马是王平跟张立，后边是姜维，后边是马忠，他们这3支人马够奔夏侯霸、夏侯威的大营，前后攻杀。到了午时之后，炮一响，大队人马出发了。那么这支队伍分成几波呢？一波是魏延，一波是二吴，然后3波人马要占这2座大营。咱们先说魏延跟大将张立，两个人指挥人马直接就杀奔孙礼大营。什么时候呢？天已然到黄昏了。 因为那时候的战争跟现在战争不一样，他得部下走，尤其没有那么多骑兵啊，在部下走刷刷刷刷，虽然比咱们行人走得快，但是走着一段路程也得到天快黑了。这时候孙礼呢派着哨兵来回巡查，因为已然在帐中接到了司马懿的命令，让郭淮、孙礼留神，只要发现诸葛亮的兵马上就撤，我给你打接应。这哨兵发现了催马就往回跑，跑到中间大帐禀报孙礼，报何时禀报？西蜀的兵将已然到了，为首大将是谁？魏延。好，来呀，留下空营一座，撤。因为郭淮跟孙礼早就接到司马懿的命令了，大队人马差不多已然都撤干净了，就这么一点人马看着大营，哨兵回来一禀报，孙礼带着人马啪这么一撤，这时候魏延已然到了，胯下把掌中刀，张立在后边，两个人指挥大队人马杀。一看孙礼跑了，魏延说：“慢着，张立将军，你看见没有？”孙礼留下空营一座，他跑了，肯定是司马懿知道我军的动作了。如果司马懿有布置，不知道诸葛丞相如何安排，这就是魏延的高明之处。因为司马懿已然看透了你诸葛亮的行动，知道你诸葛亮明着打北原，暗中要烧我的浮桥，要得我这两座大营，那我怎么应对？他已然派出兵去了，所以魏延就看诸葛亮能不能有临时应对的办法，如果有临时应动的办法，你就能赢，如果没有，那就干挨打。张继说咱们怎么办？那咱们撤，人家都准备了。两个人刚收撤，四面八方打打打，炮鼓连天，杀声震耳。这边是司马懿亲自指挥人马，那边是都督郭淮副都督指挥人马，两路杀来了，哗的一下就把魏延、魏文成这支队伍给围了，可把魏延吓坏了。魏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两个人左冲右冲，冲不出来。魏延急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口大刀虽然是鲜血淋漓，但是你一个人这口刀你也杀不尽斩不绝北魏的兵将，难解难分呐。眼看魏延要盯不住了，就在这时候有人高声喊嚷：魏将军千万不要着急。魏延抬头一看，来的是谁？吴仪。吴仪怎么来的？吴仪跟吴班指挥人马把木筏下到水中，就等着北原那儿打绳仗，然后听消息带兵下木筏，然后好烧这几座浮桥。结果左等消息没有，右等消息没有，探马跑来报：何时禀报？魏将军打了败仗，孙礼留下空营一座，现在司马懿他们指挥人马已然把魏将军包围了。哎呀，吴仪看了看吴班，吴班看了看吴仪，怎么分兵一半吧，赶紧叫去吧。吴仪指挥人马救魏延来了，他这救魏延，吴班就把这船筏下到水中，然后一半人马就下了筏了。这边吴仪前去救魏延，这边吴班指挥木筏的兵将前去烧这几座浮桥。等这人马出发了，问木筏唰奔着浮桥来了，就听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人家司马懿只有准备，岸边大将张虎，张辽的儿子，大将岳琛，岳进的儿子，两个人带着两万弓箭手弩箭手，一声令下梆梆梆就奔着西蜀的滨江射，大部分全都落水了。吴班在这指挥人马，没想到中了一箭，吴班落水而亡，大部分木筏就被张林的人马给夺走了。人家司马懿有准备，等吴仪把魏延他们救出来了，司马懿二次指挥人马往上有围。那么这时候王平他们第一支人马指挥人马就奔这座大营来了，等到了大营的后边，这么一看怎么一个卫兵都没有啊？王平就问呢：“兄弟，没看见卫兵啊？”“是啊。”“那咱们怎么办呢？”“等着，等着浮桥火起来，咱们再打。”左等浮桥不着，右等浮桥不着，就听见马踏乱铃， 声音所响，啊，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一个传令的中军官：“将军且慢，丞相有令，北元边将打了败仗，现在吴班已然坠河而亡，浮桥烧不了了，赶紧撤。”咱们叔不说废话，王平指挥人马就撤呀。这时候司马懿跟郭淮指挥人马就奔着王平他们来了，魏延他们就杀出来了。北魏的兵将就把诸葛亮手下这几员战将团团围住，外边姜维、姜伯约指挥人马杀上前来。这一场战争，诸葛亮手下伤亡了10000多人，诸葛亮指挥人马回归大营了。血水成河，司马懿打了胜仗回去了。这就说司马懿已然得到了诸葛亮的消息，派兵布阵了，而诸葛亮没有变化。这是诸葛亮打得很惨的一个败仗。诸葛亮打完败仗回来了，一清点人马，死了10000多人，而且吴班落水中箭而亡。诸葛亮坐在中军大帐之内发愁啊，这仗怎么打？本来想着明攻北原，暗中烧这吊桥，得这两座大营，没想到让司马懿给看破了，打了败仗。诸葛亮正发愁呢，报，何时禀报啊？现在万岁派费长史前来看望丞相，哎呀，赶紧有请。后主刘禅派长史费祎前来看望诸葛亮，把费祎迎进来，行完礼之后落座喝茶。费祎已然在路上听说了，丞相，这仗败了吧？是啊，伤亡10000多兵将，你干什么来了？奉陛下之旨前来看望丞相。好吧，你来的正好，我写上一封书信，烦劳你到东吴去一趟，面见吴帝孙权，请孙权出兵。好吧，丞相您写吧。诸葛亮拿起纸笔来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费长史费祎吃完饭之后收拾休息，然后把这封书信带好了，带着随从人员离开岐山大营，够奔东吴面见孙权。到了建安了，到了宫外了，让人传话，然后吴主孙权召见。费祎来到孙权面前，行了3叩9拜之礼，然后孙权赐座。费长史因何至此？您看看，这是我家诸葛丞相给您写这封书信。孙权就把这封书信打开了，写的很简单。诸葛亮写着汉室不幸，王纲失计，这大家一听就知道汉室不幸，王纲失计，汉朝天下就被折腾得这样了。曹贼篡逆蔓延至今，就因为曹操篡逆，曹丕篡位蔓延至今。亮受赵烈皇帝寄托之政，我受了刘备赵烈皇帝寄托之政，敢不竭力尽忠，今大兵已于岐山，狂号来之渭水，伏望陛下念同盟之意，命将北征。希望你能念同盟之意，指挥人马，命你手下战将北征，干什么呢？共取中原，然后同分土地。书不尽言，我静息圣听了，我就等着你的圣听，圣就是皇上啊，就听你的诏令了。孙权看完书信了，非常实。我早听说诸葛丞相兵发北魏，兵出岐山，我早已然把人马调动好了。既然是这封书信到了，好吧，我呢起大兵30万，分兵3路，1路10万。第一路人马我御驾亲征，御驾亲征入击超湖，然后呢我再取北魏的新城。第二支人马派陆逊、陆伯言还有诸葛瑾两个人带领人马屯兵江夏、绵口，然后去襄阳。第三支人马让孙韶、张成指挥兵将入驻广陵，取淮阳。30万大兵准备好了，立刻启程。你回去面见丞相，好吧？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二婶儿啊。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二婶儿啊， 哎， 今儿个您打算让我看谁挨打呀？ 今儿这顿打可好。 好啊， 你还轻易看不着。 嗯， 是两个不同朝代的人，他打起来了。 嗨，您说的不就是关公战秦琼吗？ 谁告诉你的？ 嗯， 老是关公战秦琼啊，啊，能显出你二婶我的本事吗？ 嚯， 我跟你说啊，这周选的段子名字里都得带个打字儿。那关公战秦琼有打吗？ 哎，对，你改成的关公打秦琼不就得了吗？ 那能好听得了吗？说的跟两员大将当街打群架似的，咱得换俩人打。 哦， 请欣赏相声《交赞打严嵩》，表演者王世臣、赵玉贵。 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是啊， 那后台也不是，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后台有什么规矩？ 只要是办好了戏，往那一坐， 嗯。 就应当培养情绪， 哎， 不能够随便开个玩笑， 说说笑笑， 又打又闹，又说又笑， 嗯， 到时候上场背不住就闹错儿， 保不齐把词儿忘了。 倒退十多年，我在天津， 啊， 南市有个大舞台，知道吗？ 啊，知道啊， 在那个剧场， 嗯， 我听了一天戏， 是， 三出戏搁一块儿唱， 啊。三出戏跟一块唱 啊， 都什么戏？ 开场戏是 什么戏？ 打交赞， 哦，连火棍。 对。 第二出呢？ 倒二的戏是打银松。 大咒呢？ 大咒是群英会。 这么三出戏？ 三出戏搁一块唱， 没听说过。 怎么？ 那没法唱啊，不是一个朝代的。 所以说他。 一个宋朝的，一个明朝的，一个汉朝的， 他才乱呢，就在这点呢。 怎么回事情呢？ 开场戏打交赞下了， 嗯， 交赞到了后台呢，还没卸妆呢， 是， 打外边进了一个朋友， 哦， 两个人在那聊天 谈话， 他呢带着那胡子呢， 别扭， 说话可别扭， 是啊， 把那胡子摘来就挂在那绳上， 嗯， 两个人这聊天 是， 到二个戏上。 打严嵩， 头一场戏是上银霞， 哦，小花脸， 小花脸， 嗯， 上来有那么几句白口， 什么词儿 啊？啊，宰相眉琴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我乃银霞，今乃三路九日，太师爷接见的日期，花言未了，那旁有一官儿来也， 哎，上邹应龙， 对。周云龙上来以后呢，两人捣乱。 哦，就为那个门包捣乱， 什么大理三百六，小理二百四， 就那一套词吧。 哎，因为那个捣乱。 嗯， 邹老爷，您请到我那小屋里休息一会儿，我给您回禀一声。 哎，邹云龙下， 下邹应龙。 嗯， 他这禀事 是， 有请太师爷。 严嵩上场。 严嵩上来有那么几句唱。 唱的是什么词呢？ 昔日有个王莽臣，这句是导板， 哎， 后边有几句流水。 是， 昔日有个王莽臣，药酒害死平地君。 嗯， 四路人马安派定，要夺大汉锦秦坤。 哦，这么四句， 拉进来入小座。 什么叫小座？ 小座就是桌子头了搁把椅子，那叫小座。 那么之后那椅子呢？ 那叫大座。 哦， 坐那儿有那么几句坐堂诗， 怎么念？ 君不君来，臣不我臣， 嗯， 杀害忠良到日今，早下冲天官一顶，要夺大明平乾坤， 哎， 老冯 报名， 尹松，大明家亲微臣，我是犯于家境荒野，